春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。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欢迎各位在每天的相同时间、相同地点、相同的频率来走进我们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各位好，我是肖辉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在这半个小时里面带着各位去听一些影视作品。那么今天的开场曲呢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赵薇的一首歌《不能和你分手》。作为渐渐老去的80后，现在听起来赵薇其实唱的也一般，但是印象当中却显得是格外的入耳，尤其是副歌唱出来的时候，有种忍不住的感动。或许是人对记忆里的那种旋律是没有办法忘记的，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到的是那种永远的小燕子，永远的还珠格，永远多情潇洒，至情至性的乾隆皇阿玛，永远美丽如金银白雪的童年，都在这些歌声当中而记载着。同样，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琼瑶阿姨作品里面的一首歌了，赵薇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 情深深雨蒙蒙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尽管狂风归 是身与茫茫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尽管狂风披平地起，美人如玉剑如虹，啊情深深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相逢不问为何匆匆，山山水水几温重，一曲高歌千行，爱情在回肠荡气中， 深深雨蒙蒙。说到这部剧啊，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成功了。当年的《还珠格格》热播，琼瑶阿姨选择和中央电视台合作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。《情深深雨蒙蒙》一经播出呢，就再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不仅再度的创下了收视冠军，也是某一些国家引进国外电视剧收视最高的一个电视剧了。赵薇呢，也是凭借着这样的一部剧获得了双十佳的女主角，中国电视剧30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。里面的歌曲呢，也全部是由赵薇来进行演唱，其中的主题曲《情深深雨蒙蒙》也是拿下了当年最佳的影视金曲。影视歌曲全记录是作为了赵薇的专辑大卖300万张，里面的很多人呢都是大红大紫，赵薇和林心如还有苏有朋不必再多说了，饰演何书桓的这个香港歌手古巨基也是走红内地，成为了最热的男演员。虽然说后来出演《还珠格格》第三部当中的五阿哥不被人们喜欢，但是《还珠格格》第三部也是拿下了当年的收视率的一个冠军。说到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还珠格格》啊，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甚至是《甄嬛传》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一到寒暑假的时候，这几部剧好像会侵占到各个卫视哈，他们给我们整个童年回忆也是增添了太多太多的色彩。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，有请沙宝亮给我们带来《暗香》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修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缠绵唏嘘，用你笑容为我祭奠，让心在灿烂中死去，让爱在灰烬里重生，烈火烧过情。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又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影视歌声。回到这个小节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孙楠和那英的只要有你。只要有你这首歌是电视剧《少年包青天》的片尾曲，是由孙楠、那英所来进行演唱的。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人，歌词简单含蓄，孙楠嘹亮并且极具穿透力，和那英沙哑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当中的意境，两个人的深情对唱也是让这首歌听起来是荡气回肠。看看时间，今天的陪伴就是这么多了。最后两首歌，李玟《想你的365天》以及陈慧琳《今生你作伴》，明天见。